系啦，咁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已经摆咗上网，大家可以睇到啦。 咁啊，今日呢个题材劲啊，呢个系中咗六合彩嘅自己啊！ 因为呢一个题目 太大发挥空间， 因为喺寻日即系叫做搞之前， 系 好多啲朋友，无论系即系我哋嘅同事又有啦，大家 face to face 讲啦，跟住啲 WhatsApp group 嗰啲又有啦，翻到屋企我阿妈都有讲，即系大家都会其实咁久都讨论噶啦，即系中咗嘅话会点样样咧，人生会有啲咩变化咧咁样，咁所以我就谂起，我不如就攞呢一个啊，呢、這个几呢、這个几幻幻，即系叫虚幻嘅嘢。 冇错冇错， 就系、是、中头奖嘅自己，你其实你会有咩同佢讲咧？ 系啦， 你想送首咩歌俾佢？你会提点佢啊？定系话俾佢听一啲你其实想做好耐嘅嘢？是一个机会去话，其实即系都同翻自己讲 啊。冇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知道啊吓。 系啦，咁可以上去留言啊，同埋拣歌点歌，话俾我哋听啊嘛。六点钟我哋就会将我哋自己嘅谂法，我哋想讲嘅咁啊，播俾大家听啦。 冇错冇错，我都好幸中啊！其实呢一刻个心情系，即系因为我觉得中咗咧，个人就会做好多嘢都会大胆咗啦。 你唔使啊，你我见你琴晚俾人罚啊，都好大胆啊。系啊，讲嘢都好大胆、啊。 又攞我啲屋企嘢出嚟讲， 我觉得系一种启示嚟嘅。你先自己轻轻讲下啦，究竟发生咗咩事？ 唔系，因为咧，话说今日咧翻到嚟公司咧，阿波话好衰啦，第一下就问我点啊？琴晚匿咗喺台底打机打咗成晚啊，咁样 开唔开心啊？ 开唔开心啊？咁样啦，咁啊，因为我琴日俾我老婆公审我啦，掉咗我喺台底匿喺台底打机一幅相上网 啦，喺台底仲要打机， 系啦，即系证明打机真系好紧要。OK， 咁但系咧，点解会发生一个咁嘅情况咧？就系话说。小弟琴日收工翻屋企咁啊，我老婆又勁好啦，煮曬嘢食咁樣啦，佢仲要特登佢話啊，今日有啲新嘗試，煮啲新菜式俾你食啊，等你唔使咁悶，日日食嚟食去都係嗰啲嘢咁，咁OK 嘅，幾開心，亦都幾好食嘅咁樣啦。咁但係咧去到食飯嘅中間，即係你都知道咧有時個手痕啊嘛，就會攞個電話出嚟打下機咁樣啦。咁然後咧。同時間我就一路睇，一路食飯，一路睇劇，即係電視嗰度有煲劇啦。 好多嘢做， 隻手喺度彈機啦。咁我覺得即係做一個 DJ 嚟講咧，我覺得最重要係乜嘢？一心二用係啦。咁我已經一心二用得啦，已經係食飯兼呢一個打機兼呢個睇劇啦。係啦，咁所以已經係一心三用啦。咁然後咧，突然間喺一路食飯一路睇劇嘅同時間。我老婆喺我隔篱开始讲嘢啦， 第四用啦， 系啦，第四用啦，佢会开始分享佢每一日咧，可能接收到唔同啲资讯翻嚟，佢就会即系分享一下佢啲见解俾我听。咁佢琴日开始喺度讲呢个觉得女仔咩样先系好睇呢一个 topic， 佢就开咗一个咁嘅 topic 同我倾咯。咁 然后女真系好唔同喎， 好唔同噶。咁佢有好多，即系其实我都唔系好听。你知道啦，女仔睇女仔同男仔睇女仔睇嘅嘢系好唔同噶嘛。咁然后佢就有好多佢嘅见解啦，即系佢话佢好唔中意嗰啲标准嘅大眼啊、标志啊咁嗰啲样。佢话有时都会明点解有时可能外国。嘅電影會揾啊章子怡啊范冰冰嗰啲去拍，因為佢嗰啲係好標準咧嘅東方美人樣啦，即係可能個五官好標緻、好深邃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即係佢有好多咁樣嘅偉論嘅，咁其實我係少少都聽唔明嘅。 同埋因为你已经一心三用 紧，系啦， 仲要开多一格出嚟。喂，大佬，我都唔够 rap 啊！ 冇错，咁啊，所以其实好老实讲，佢一路讲咧，我系好冇乜认真去听呢啲佢嘅理论啦。咁于是乎，我觉得但系讲到一个位，佢讲咗好耐，佢讲咗几分钟之后，我觉得个气氛有啲尴尬，就系我再唔答一啲嘢咧，就好似唔系咁好。咁我就决定好啦，你讲咗咁耐，我复翻你一句啦。咁我就净系讲咗一句好简单，其实冲口而出嘅，完全冇经过大脑咁讲。我话我中意 Cayenne 九八九六。 做咩突然之间咁惨翻呢个？点解？ 因为嗰下我真系谂唔到可以讲啲乜啦，我又唔系好识用佢 咪得咯。 我唔識得用佢嗰啲言語，即係佢嗰啲表達方式去形容一個女仔點樣叫做好睇唔好睇啊嘛。即係其實我嗰啲形容詞好有限啦。OK， 咁然後咧，我淨係純粹想即係第一，我諗住搞下笑啫。我諗住學翻嗰句潮語，即係學阿 Loka 咁講，我中意 Kian 九八九六咁樣啦。咁其次就係、是、咁，我覺得阿 Kian 九八九六。而家呢個時代嚟講，應該大家都會覺得啊，佢係一個幾有代表性嘅靚女啦，係咪先？咁我諗住我鍾意 Kian 九八九六，咁應該冇死啊！講完出嚟之後，大件事啦！一講完呢一句，兩秒後佢拍我台喎，嬲喎， 十萬個激嬲老婆嘅方法， 你叫佢自己煮飯俾你食啦。我唔煮啦，以后都咁样。跟住然后就，跟住啊，你唔好坐上嚟食饭啦，你匿落去台底打机啦，咁样。咁于是乎我就好无辜咁样匿咗喺台底度继续打机。 就再俾人影咗上公审啦。 系啦，然后最惨就系佢摆咗上网之后咧，仲要许言见到，许言 like 翻个 post， 咁我就觉得好尴尬。 你系咪冇嗰个机制喺度咧？即系嗰个机制嘅就系、是，即使你个人不是太专心都好啦，但系都会有一啲叫做有个安全网，你会知道你有啲本能嚟噶嘛，你知讲呢啲衰硬，就算我几唔专心都好啦，嗰啲嘢都不能够说出口嘅咁。 唔系因为咧，我都有呢个机制嘅，但系问题系可能我。对我老婆唔够了解啦，即系因为我觉得呢个玩笑 再嬲， 喺我心入边啦，喺我心入边，我觉得呢个玩笑喺我老婆面前开应该系冇问题嘅，应该过到关嘅，佢应该会识得笑嘅。咁但系原来有啲嘢系真系唔系咁样嘅，原来系会有错判嘅情况嘅。 因为你冇 feel 啊，你冇 feel 紧嗰个气氛，佢喺度讲紧佢自己嘅伟论嘅时候，究竟佢系以一个轻松嘅手法，定系佢可能真系好认真咁样去讲嘅？ 佢都几认真的， 因 为 系啦。如果你要 feel 嗰个 atmosphere， 系 如果佢系好认真咁讲紧嘅时候，你开嗰张牌就唔同啊。 系 即系半讲紧笑嘅，咁你开张牌又唔同啊。 唔系咁，我谂其实我后屘自己衰啦。咁即系当我一心四用完之后。到專心翻落嚟，冷靜翻落嚟個人，其實我就覺得佢可能其實都係想聽我讚佢一句啊，其實你都好靚啊咁樣。其實我可能講一句咁樣嘅説話，成件事就唔會發生嘅。咁但係當然當時我又懶搞笑，冇決定冇用呢一個方法，因為我覺得呢一句講得多就好假，即係你成日都係用呢一句答嘅時候，喂你聽多幾次你都覺得冇誠意啦，即係都冇說服力啦，係咪先？咁我當下我就覺得，唉唔好講呢個冇即係咁冇誠意嘅説話啦。咁點知原來都唔係嘅，即係證實一樣嘢咯，即係。另一半是真的要用一些甜言蜜语去哄咯，起码你不用落得一个躲在台底打机的下场先咯。 枉你为人夫，我你为人夫， 喂要学习噶， 你要知道一些甜言蜜语。我曾经啊试过有一个女朋友， 是 不叫投诉啦，即叫讲啊， 是 就话我好少对住佢讲呢啲 甜言蜜 语系啦，咁跟住我就话，咁有阵时唔到嗰个 mood， 我又唔想讲大话，即系我唔系觉得你唔靓或者唔系觉得你唔正，而系喺嗰一个 moment 嘅时候，唔系嗰个 mood， 我突然之间唔会谂住讲嗰句嘢，我就觉得，因为我知道你想听，然后我呢一下讲俾你听。呢件事就太唔真心，所以我唔会做呢件事。 正常啊，好多我深信有好大部分嘅男士咧，都会有同你呢一个谂法一样，包括我在内，我都会觉得有时系咁噶。即系有时你唔系嗰个位，你讲出嚟真系好冇诚意噶嘛，冇诚意到连个女仔都会觉得你系即系你讲嚟 hea 我啫咁样。 咁跟住佢就会反驳。咁你系咪即系觉得我唔正唔好啊？我唔系，我系觉得好。如果唔系都唔会拣你啦。只不过喺嗰一个 moment 之下，唔会突然之间讲啫，都要睇心情啦。咁 系， 咁佢话咁你几时会有心情啊？心情呢啲嘢又好难讲嘅。哦，咁即系睇你心情。即系如果你一年都冇咁嘅心情，我即系一年都唔会听到你讲啦。咁。 咁你又唔抵爭嘅，我諗呢啲嘢隔一段時間咁點都要交下貨仔嘅。 係啦，好似你咁講，如果你覺得 間唔中都要交下貨仔，即係其實你知道有陣時係以交貨嘅心情去做嘅，咁點解唔做密啲咧？呢個第一啦，第二 啦， 第二就係佢亦都嗰陣時好記得嘅，佢講話，唉，有陣時啊，你啲男人講呢啲，我即係有幾多真嘅一假。诶，唔知咩？你嗰下系咪即系真心讲，好想讲，定系氹我？我唔知咩。咁但系女人都想你氹啫，你讲咗出嚟，我就开心噶。 啊，咁啊系， 即系佢咁样讲完之后，即系佢冇以一个强势嘅方式去讲，佢纯粹系以紧佢本人嘅角度，切身处地话俾你听，我想要啲乜？ 系 啦。咁我听完佢咁，佢突然好冷静啊，因为佢咁样讲完，我就话。嗯，其实你都几正，即刻教一下。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最后同呢个女仔嗰个关系系点样噶？ 完咗啦。 点样完啊？即系因为 唔关呢啲嘢事嘅， 唔关呢啲嘢事嘅。 但系我的而且确佢咁样讲过之后，我都觉得我哋好多时候投诉系好识得讲噶嘛。 嗯嗯嗯 对住你另一半啦，你网上面啦，你中意嘅嘢咧，你就好少讲。 冇错，冇错。 中意嘅你就即刻就要出个 post 闹或者点。 系。 但你欣赏嘅话，个百分比其实会相对地低嘅。 同埋会好 mile 地大过咯。 系。而咁呢一啲可能你，我举翻同一个例子，嗰个女仔喺我心目中，哦，佢有做过一啲嘢，或者我哋有啲相处好开心。 嗯。 但有冇表达过出嚟咧？ 嗯。 然后嗰段时间又总之同佢讲开呢啲，我都发现呢阵时系我自己心里边知嘅啫，而同我系冇讲过俾佢听。例如，哦，今晚食完呢一餐饭，今日成个拍拖翻屋企嗰下，我觉得今日好满足，好开心。 嗯， 有时你唔会讲出嚟嘅，因为你开心就开心咗噶啦， 冇错冇错 啦咁。但系当你对佢有不满嘅话咧，你又唔会用翻相同嘅方法嘅，你会又会讲出口嘅。 系 你自己心里边有个秤啫，但系作为 receiver 嘅佢就会觉得。我听到你是投诉多于赞美。 哎呀，你又讲得好似啱，又好似好惨咁样，变相好似久而久之系佢就会谂系咪有我啲有啲咩做得唔够好咧，定系点样咧，定系其实可能你真系唔系咁中意我咧。 系啦，跟住就系有试过一啲激烈嘅讨论嘅，咁令到我都发现到一系有阵时自己想赞美嘅嘢咧收咗喺心里边，你又冇讲出嚟，你唔讲咧，佢又唔会知嘅。有时好简单呢啲嘢，好直接得噶啦。 系。 就系咁样，所以我见到你嗰、那个 学懂咗教训啦。 见到你嗰个谂翻，系啦， 我 系认真了啦。 我系足足用咗一晚被罚嘅时间去作出咗反思嘅。咁我都学懂咗一个教训，就系、是、以后待定几句常规嘅答案，有啲咩事就抛咗出嚟先，起码唔好自己跳咗落个井度。总之大家自己睇路啦吓，小心啲啊各位。 你话你系咪唔抵帮啊？ 我系唔抵帮噶，我而家承认我系唔抵帮噶，我连自己都帮唔到自己，你明唔明啊？即系嗰种当下嘅头痛啦，当下嗰种喺做咩嘢事咧，我都系谂住搞下笑啫咁样。唉，但系而家学识 叛逆下嗰一下， 系啦系啦，想叛逆下，咁而家学懂了 本身。头先你讲过，即系讲咗少少，我都谂住播《卡英九八九六》有份 feature 嗰只歌，但系冇啦，算啦。 冇啊！你一播嗰只，佢又再谂翻起啊，可能。 所以我播呢只俾你。呢只可能就系你嗰个叛逆嘅小彬彬嘅心声。 我乖乖的坐定，被着上制服，一副一副怪表情。我曳曳的革命，别太过似样，请刺激我视神经。

我都会明白嘅。放假唔做嘢，有时好似搞到自己好冇用啊，好似个失败者咁。听过有 MC 张天赋嘅 Loser。有时呢种交战呢，就是你的人理性和感性之间要做一个抉择。 没结果的梦想、其实彼此不需要再紧张，为何对不起别要讲，轻松声松声，我对你没有爱上。明日会映一张相，当种种少了你，成熟定会有些缺陷的美，无憾我的脾气。在最奢侈的青春碰上你，总算种福气与遗憾。我过去与你相关，但现在没有相关。你是一次烟蒂，在某天都烟消云散。时间舍不得地宽松这段时间，怪责在你世界太短暂，能承认有过你没法推翻，是事实没法推翻，你是或是有感 假期的矛盾或者 weekend 的矛盾就是在于理性知道有很多事未做，但人都总想是任性一下的。听过有 Ega 的理性与任性之间。 上界某个天地超脱生死混浊的人全然退避，求助不分离，跟你一起困在此时寻求趣味。在意清梦闲言独语责于两旁如何不安，仍同徒死处当成倾下长倒下世界散于风沙仍拥着沉溺化常之下未知下 有 Claudia Call 许冬晴 Irrational。 每个人呢心里面都住了一只天使和魔鬼，其实你想想天使和你一样开足五日工，不如个 weekend 等这只魔鬼出下来啦，被自己放纵下。 感到戏开始看超人随荧幕搭跳兴奋，一飞冲天太自由，我最爱我背脊活成就，空中飙车要撇甩这地球，逃不开都市只好偷偷爬入角落，和酷讯极战报 UFC 自封有仇，撒旦大门马大吃垃圾再怎可乐随地作乐。 I'm just running the river in reality, I'm gonna love what I'm gonna feel, 除下衬衣悠闲日子，就算够钟情是我把钟声粉饰乱看八卦 Choose

挑剔过我。 医疗机构等工作人员以及免疫功能相对较低的群众，在完成接种六个月之后，可以开展加强剂接种。但目前探讨有没有需要全体接种加强剂，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下午普遍各区录得几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较早前近翠屏南村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快线受阻，咁一带嘅交通咧严重挤塞噶，咁影响到成个九龙东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悦道同埋东隧嘅管道入面。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系需要实施间封措施，东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咧亦都系挤塞，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维园上桥位同埋筲箕湾东桃园。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绕道的车龙都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较早前近翠屏南村的意外仲是处理紧，快线受阻，一带的交通是严重挤塞，多条的道路包括是观塘绕道、观塘道、伟业街同埋鲤鱼门道去将军澳道的交通现在都是非常挤塞，塞紧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另外较早前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太古城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而在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丽景港铁站的意外几分钟前都刚刚清理好，车龙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葵涌道近美孚新村。而呈祥道去葵涌道方向的车龙排到龙翔道近北雅山花园。至於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鐵站的意外亦都是已經清場，車龍的大消散，現在龍尾去到近城門隧道的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黃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仍然實施近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新樓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是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北富林道去中环方向，现在近深光学校那段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致富花园。碧多利道去中环方向近卑路乍街一段车龙就排到明爱赛马会宿舍对开，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交通繁忙，龙尾近兆辉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車龍排到安定村，而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交通都是繁忙，龍尾近龍一村。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CIBS 人人广播， 制作洪少贤。

突然间觉得呢个音乐好似六合彩嗰啲音乐，你觉唔觉？ 喂，有啊有啊，似啊似啊。 啊，搞知啦！嗱、啊， okay、今日咧，我哋请到呢一个现场系我哋见证人嚟啊，斌神啊， 系 几有嗰种感觉，我原来发现 第一个号码系三号。 嗱、啊，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头先都有讲过，网上面大家都有睇到，就系、是、中咗头奖嘅自己， 系 系啦，你会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我觉得呢个好有趣。 我忽发奇想，我谂到啊，如果我中咗头奖、嗯，我想买一啲嘢俾自己， 买翻个脑俾自己。 系啦，我想买啲 memory 俾自己啊，我想买啲外置 hard disk 插落自己个脑度，因为我发现我个人啲记性差到一个好严重嘅地步啦，开始。而呢一样嘢令到我喺呢一个行业入边，我系感到非常之尴尬。 因为 我认人真系咧， 好想讲得唔得？ 讲咯，讲咯，冇所谓。我觉得 头先 XT 佢上嚟讲台做另一个访问啦，咁跟住就 say 个 hi， 跟住你见到 Benson 后悔添喎， 跟住之后你认唔认得我啊？因为今日嘅装束就比较 casual 啲啦， 系。 跟住 Benson 第一个反应，哦，认得你，咁跟住之后 跟住静咗啦， 跟住 咗啦， 佢再问你系边个？ 系， 唔系唔系，即系边个？ 你点谂到佢会再问多嘢嘅啫？正常真系认唔得，咁认完之后，认完就咁，我咁啊继续倾偈噶啦嘛。 点知带唔过？ 点知今次博唔过？ 仲要再讲咗第二个名出嚟。 系啦， 你小心啲啊！ 仲要讲咗啊，算啦，都系唔好讲啦，好衰我觉得。唉，对唔住 你老婆面前唔好嗌错第二个人嘅名就得啦。 下次我会 系啦。所以你有钱就买翻个脑啦，就咁啊！究竟我哋今日又有咩信写俾中咗头奖嘅自己呢？咁样 我嚟先啦， 你先啦，我真系好想听。 好啊， 好嚟啊！ 中咗六合彩嘅自己， 你好啊！琴晚同你擦身而过添，你下次唔好走得咁快啊嘛！嗱，讲真啦，好多人都幻想自己中咗六合彩。是会买楼啊，环游世界啊，咁我觉得反正都是想下嘅啫，要想啊，梗系想大啲啦。嗱，所以写呢封信俾你，我希望咧你又唔好似其他人咁闷，中六合彩啊买楼啊。喂，讲真啦，唔中你都应该要储钱买啦，系嘛？所以我觉得咧，你应该同我谂法系一样嘅。如果中了头奖就做一些靠自己努力都未必做到的事，例如是开间公司找自己拍广告啦，找晒最喜欢的音乐人帮自己出一只个人大碟啦，甚至是自己开戏给自己做男主角。是啊，这些真是努力都未必可以努力得回来的。嗱，你知啦，楼呢家嘢啊，平有平买，贵有贵买。我哋呢啲要求唔高嘅，买层800万都够住噶啦。嗱，但系拍戏唔同啊，喐啲都话要使几千万。平时你睇嗰啲咩电影 trailer 都知啦，2亿大制作咁。虽然中咗头奖都系8000万啫，不过应该都够你做一个有型嘅男主角噶啦。就算做唔到复仇者联盟，起码都可以做个港版占士邦咁啊！之但系我谂，可能买架靓车分分钟都用咗你唔少 budget 噶啦。不过就好似大家仍然会继续买六合彩咁，人点都要有梦想先可以继续前进嘅。嗱，所以最后我要送一首姜涛同埋 Fat Boy 嘅。特务肥姜2.0俾你 ，Era 肥仔都可以做到一个有型嘅特务，你又点解唔得呢？今日继续努力翻工嘅奔神长。 一身轻装，一路查验状况，甜入翻。 肥姜 2.0 有姜涛同埋 Fat Boy。 好啦，你啊讲完你嗰样嘢， 你中嘅话点啊？你会做啲咩啊？ 好理性我个人， 系咩？ 你听下你就知噶啦。 亲爱嘅，中咗头奖的波城，你好啊！冷静啲先，冷静啲先。我知你一定好兴奋，即刻有好多嘢想买想做啦。但系做人要有规划嘅。你望下你啲手指啦，几阔？你平时嗰啲财富啊，咪就系咁样流走晒咯。首先你要记住，拎住咁大笔钱，第一样嘢就系谂翻你细个睇过嘅一本书，叫做《穷爸爸富爸爸》，里面讲到。你首先就要找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啦。嗱，中咗奖就有啦。跟住最重要的就是要学钱搵钱的呢个概念。使出去的钱冇嘢返嗰啲就是支出。但如果使完之后是为咗滚大啲，嗰啲就是投资啦。冇错。中咗奖，要认真谂下点样样去做投资。而其实嗰啲基本概念，你学过晒噶啦。以前读经济啊，去到大学又读过一啲金融等等相关啲课程都讲过噶啦。投资有分高风险、低风险、短中长期呢啲嘢，你都识噶啦。然之后啦，摆晒呢啲唔同选择喺眼前，就谂点样按自己嘅能力同埋目标去分配咯。呢啲咁理论嘅嘢，睇多啲书。问多啲唔同人嘅意见，慢慢你就识㗎啦。但係呢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呀。如果唔係眨下眼洗晒你都唔知咩事呀。而仲有一样嘢要计划嘅，阿妈琴晚都讲起啦，就係諗下点样去做善事。特别你个人咁迷信呀，突然之间出现咁大笔横财，都要有付出平衡返一啲嘅。呢一样嘢你都要记住做啊。吓，你问仲应唔应该返工？我会建议你都係留一部分嘅钱俾自己去睇下个世界，见识下啦。所以今日我揀咗呢首歌俾你自己去揣摩下啦。昨晚两条飞加埋中咗三个 number 嘅波城常。

有一句说话叫打跛脚都唔使忧，可能就系想中咗个头奖之后唔使做嘢。不过梦啊都系要醒嘅，留翻呢个 weekend 自己休息一下啦。听我有 Manson 嘅呢首《今天我不想做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东京残奥会女子轮椅剑击重剑团体赛，港队喺铜牌赛不敌俄罗斯残奥会，取得第四名。两队喺小组赛曾经碰头，港队当时落败。喺呢一场铜牌战，双方运动员嘅出场次序并冇变动。港队头两节出场的余翠仪和残疾程度属 B 级的钟婉平同样输1比5，总分落后2比10。虽然第三节上阵的吴舒婷发挥理想，追至落后6分，但之后钟婉平再被对手连取5分，将比分拉开至落后9比20。余翠仪在第五节单节赢对手10比5，追回5分，但吴舒婷和钟婉平之后两节得分都比对手少，最后一节港队落后30比40。余翠仪压轴上场亦都难以扭转败局，港队最终以34比45再次落败，无缘取得奖牌。教协听日下昼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讨论同决议修改会章，修订解散门槛，由必须有全体合格会员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修订为在会员代表大会或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合格会员代表三分之二或以上同意。教协表示正委托独立清盘会计师进行清盘工作，按照会章规定，教协所欠一切合法债项皆需还清，余款会由合格会员均分。创会48年的教协在今个月初宣布解散，将遣散200名职员，亦会变卖物业，希望在年底完成。立法会国旗及国徽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首次开会，有议员关注条例能否规管擦边球行为，例如在网上恶搞国旗是否违法，另外会否就国旗和国徽教育加强教师培训。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如果有理由相信是国旗复制品，条例能够规管，但要视乎实际情况，当局亦会透过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工作坊增加教师相关培训。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较大，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间中有骤雨，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骤雨减少，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7点，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将军澳道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快线系封闭咗噶，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观塘道近平石村、伟业街天桥近启业村，咁亦都经太子道东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以及咧排到去东区海底隧道过去九龙方向嘅管道之内噶。咁所以而家东隧去九龙方向需要间歇性封闭，现时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西行嘅龙尾啦，分别排到去铜锣湾避风塘同埋筲箕湾东桃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需要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to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 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又嚟到星期五苏用音乐最后半小时嘅 EDM Friday Mix， 我系波成，你哋好。咁每一次都会做一个 DJ set 同大家分享，围绕一个主题嘅，而今日嘅主题就系 remix 啊。之前都喺呢个环节度揾过一啲本地香港嘅音乐作品嘅 remix 版本，今日就揾啲外国嘢同大家听下呢啲 remix 版本嘅。原系一首大家十年前应该听过噶啦 ，David Guetta Sia 嘅一首 Titanium， 十年后。由原创作者 David Guetta 加上 Morton 做咗一个 Future Wave 嘅 remix。我成日觉得 remix 就好似帮首歌换衫一样。十年啦，呢一首歌已经当年将呢个电子音乐叫做带去主流期一个好重要嘅作品。十年后再听翻呢首歌呢一份歌词嘅时候，你嘅感觉有冇唔同呢？就好似俾咗力量话俾你听，有枪射你冧低咗，但系你都会企翻起身。有呢一首 Future Wave Remix 嘅 Titanium。 所以今日呢短短嘅时间，除咗有呢一首之外，都系拣嚟近呢一年啦，或者上年一啲 hit song 嘅 remix 版本，俾大家听一下一啲新嘅感觉嘅。有机会嘅话，今日听完之后揾翻原版，就睇下你中意边个 version 多啲啊！上年近年尾嘅叫 The Business 啊，中间有出过唔少 remix， 我都几中意呢个版本嘅，嚟自荷兰嘅 DJ 叫做 Swag 嘅呢个 remix 版本。 Come see me cry, this Lady Gaga 911嘅 Bruno Martini remix 之后，有呢一首叫 Sweet Dreams 啊。Eman Beck 嘅，而 remix 呢位朋友就系 Dessert 啊，即系一首本身都洗脑嘅歌，再换过套衫。首啊 ，Ed Sheeran 嘅《Bad Habits》。Remix 嘅朋友嚟自意大利三人组合，叫做 Medusa。佢哋向来所创造嘅旋律都系好入脑，有机会你可以听下佢哋自己嘅作品。 听呢一首啊 ，Dua Lipa 嘅 Levitating， 叫 Mix 嘅朋友 Don Diablo 啦，就系一个玩开 Future House 嘅一个电子音乐人。照你有美声，下个礼拜一再见啦，拜拜。